首歌呢很放松，它的创意呢也很有意思，在树上唱歌，这本来就是很多人呢都向往的快乐悠然的状态，听完这首歌呢你会变快乐。继续来分享这首来自光良的叫做单恋，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呢苦兮兮，但是旋律和歌词呢都非常的轻松，来听听看来自光良的单恋。 陪你望着蓝的天，泪在雨中间，爱你好像毫无限太遥远，让风吹干我的脸，痛就看不见，是谁一直在身边，别抱歉别怀念，你爱我一很可怜，爱与不爱的期限都疲倦，最近连续都阴天，我心情乱了点，彩虹放在心里面，一瞬间永远，你爱我一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

重新认识了自己。眷恋是表现，足以忘记，是借口，足以对我来说女人的心是个谜。想了好久，为了寻找平静，我一个人到许多城市旅行。在每个城市有不同风情，不同建筑，说不同言语，好像爱情，每个人不同心情。而我虽然还爱你，却还是失去你。相爱是表现，足以思念，是借口，足以男人对爱来去。终于重新认识了自己。眷恋是表现，足以忘记，是借口，足以对我来说女人的心是个谜。重新认识了自己，眷恋是表现，足以忘记，是借口，足以对我来说女人的心是个谜。 继续跟你分享到来自王菲的这首作品《眷恋》，收录在她94年发行的《天空》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零下10度寒冷的街，害怕告别温住眼眶的泪，纠结。堆得比梦还高的雪，怎么阻挡得了你在心中？项链和黄的 T 恤，我怀疑的鞋，你的一切近或远，好与坏我都眷恋。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溺爱早已不顾侧面。谁都不必为我挽回，为你失眠无辜的夜。 是流过的眼，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的爱早已不顾错对误会，谁都不必为我挽回那些为你失眠无辜的夜，谁都不能将我改变，对你的爱早已不顾错对 脚步也停不下来，每个梦想我都认真地对待，努力追寻超越巅峰的畅快，我的身旁因为你在，不会害怕挫折和失败，超越巅峰的畅快，我的身旁因为你在，不会害怕挫折和失败， 张开手 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这个小节呢，继续带你来回味一下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情系半生》，收录在他94年发行的《这个冬天不太冷》的专辑当中，来听听看。 人情系我半生，是我挂念最深情人，是你以爱等待，苦里乐里也将心贴紧。全是你的真，令我挫败奋起做人，是我过去不懂，多少次令你心消风里痛。情人吻爱未吻，春风秋雨爱在身，前途伴行你把黑夜弄。